上个礼拜上过什么，就同学自己看了啊，我就不要再重复。今天我们要来看第卷七的第78条跟79条，一个桃核承气汤，一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这两个汤其实在临床上面啊，治疗的虽然他们的主症框架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在临床上面都是来治疗发疯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发神经的话，这两个汤都有相当好的疗效。而这两个汤它放到一起啊，总会让人觉得张仲景编书蛮有一番构思的感觉，就是好像桃核承气汤它的作用点跟柴胡龙骨汤的作用点以及它们的主服法啊，都会让人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相对的东西。而且紧接着柴胡龙骨汤后面再隔几条就变成在讲火逆的事情，而这个柴胡龙骨汤它本身的这个方剂结构，我想我们也需要了解了火逆是什么东西才容易看懂它。我们先来讲一下桃核承气汤这个病基本上是什么状况。如果照张仲景的书上来说的话，就是人如果有淤血会引发一些精神上面的异常状况。如果淤血是在小腹的话，通常结果是那个人会发疯啊，张仲景用的是发狂。如果那个淤血只是刚开始凝结的时候，到了比如说桃核承气汤，这个淤血还没有结得很死，那个时候张仲景用的字是如狂。等到了后面的底当汤，那个淤血已经结得很硬了，那张仲景就会用到发狂这个字，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发疯的等级是不一样的。那关于这种淤血的状况，如果在后面阳明篇，在这个淤血如果不是淤血在小腹而是中焦的话，张仲景就说这个人如果中焦淤血的话，这个人会变成善忘，他会非常非常容易健忘。就是古方医学认为说血液的东西啊，会影响到精神的异常的一种思考。而这个淤血的现象呢，在《伤寒论》的脉络来看，好像又还蛮容易因为这个感冒而引起，所以我们这边来看一看他的说法啊。这个张仲景78条的说法是：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然后其人如狂，写自下。这个太阳并不解气，热结膀胱这件事情呢，会使得我们历代这个学习伤寒论的人，对于这个伤寒论里面的三阳经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三阳经病好像就是有经病有腑症，有就是比如说桂枝汤的这个经病是这种什么怕冷啊，就是太阳经的经病是怕风啊怕冷啊脉浮啊，对不对，这些东西。然后到了腑症的时候，一般的注解家会认为说啊，比如说五苓散是膀胱的这个蓄水，桃核承气汤是膀胱的蓄血，所以会把这两个病看成是太阳病的腑症。可是实际上这两个病看成是太阳病的腑症并没有很适当。其实啊，最让人从条文隐隐约约觉得有经有腑的就是太阳经。那相反的像阳明经，对不对，它在经的时候是白虎汤症，在腑大便干在里面是承气汤症。少阳经一向都是说有经症无腑症，但是我们上礼拜教大柴胡汤也讲了，就是经症是这个所谓的少阳症，腑症的话就是十二指肠这一带的什么胆囊炎、胰脏炎或胰脏胰腺炎，或者是这个肠梗阻之类的病，就是少阳腑症。所以看起来不明显的阳明跟少阳的腑症，反而是的的确确我们会觉得哦那是腑症。但是相对来讲，最显眼的太阳腑症，反而可以说是疑点重重。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分析五苓散的时候，又有讲五苓散这一帖药几乎是管到你全身的水从吃进去到出来的所有过程，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能够把它单以一个膀胱腑来论它吗？ 就是五苓散症其实并不是一个以膀胱腑为中心轴的病，它是整个人的水循环的病。所以这样子的话，五苓散里面所说的膀胱的蓄水就变成意义上显得有点稀薄，唯一可以说的是膀胱的气化机能不利，勉强把它弄得太腐症。可是膀胱气化机能不利说不到方剂耶，大概膀胱气化机能不利，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大概苓桂两味药就在处理这个问题。那无论是苓桂竹甘、苓桂枣甘、苓桂味甘都是这样子啊、哦，就是小便不利是苓桂剂的主症之一，所以也不一定要说到五苓散，当然五苓散也是苓桂剂了。那相对来讲，这个张仲景这一句“热结膀胱”，让人觉得热气聚在膀胱这边会产生淤血的现象，然后以下所陈述的这个桃核承气汤症。但是桃核承气汤症它到底是不是膀胱腑的病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暧昧的存在。因为一个人的下焦蓄血，它不一定是在膀胱，这就是甚至可以说膀胱就像一个袋子一样，对不对？根本没有什么血管的，所以你叫它怎么淤血呢？所以能够淤血的东西，人体能够淤血的东西地方可能根本在膀胱外面的其他地方。我们说这个小腹到后面的直肠这个区块都可以算得到是所谓的桃核承气汤或者底当汤症的范围，甚至有人说桃核承气汤是可以包括到脊椎腰椎的，就是他有一些人的病是脊椎病腰椎病那种毛病的话，桃核承气汤也可以疏通那些地方。所以说是下半身肚脐以下的位置可能比较适当，可是要说到膀胱这个位置的蓄血的话，就让人觉得有点不太可靠，所以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张仲景他用的这个病机是热结膀胱，当然我们用桃核承气汤，因为它里头有一个它的底子里面有芒硝大黄这些药，所以会让人认得出来说，哦，这一定是个热症，这个人是有热，所以我们才用这种很寒的寒泻的药。当然我们上堂课也有讲到说，其实芒硝比较寒一点，大黄比较没有那么寒，大黄是遇到热可以泻热，但是没有热的时候它本身也不显得很寒这样子。所以张仲景用热结膀胱来讲的话，我们一般人的思考就会觉得，哦，这个人的感冒传到膀胱腑了，然后这个膀胱越来越热越来越热，然后血就烧干在里面了，对不对？会有这样的想法。不过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热结膀胱是不是一定是膀胱，这很难说。因为人的这个小腹部位啊的淤血，它的病因不一定是要以膀胱，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手太阳小肠腑也有可能参与，就是它可能会因为小肠，还不一定是因为膀胱。而为什么这个病感冒的时候人那么容易淤血在下腹部呢？其实听说人的这个小腹部位的血管的结构本身就是比较容易会有淤血的现象产生，就它的就人体的设计上面来讲呢，算是讲的话，这个地方对于淤血这件事情是比较是高危险地带吧。就有一些西听说有一些西医的说法是这样子看待这个部分的血管结构的，这是一件事。那另外呢，我们这个讲义第90页啊，我也举了一下《内经》里头讲的一个话，《内经》里头他说，如果这个寒气啊克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然后呢身体就会痛啊，然后要按一按然后才会比较舒服。然后第二下面一句他写说，寒气克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于是血涩啊，这个字念涩，就是血都凝涩不通了，然后不能照原来的路子流了，然后就堆在那边形成积块。所以甚至这个张仲景说的热结膀胱，那个热说不定是结果，这个血也可能是因为寒气造成的。所以你不要说桃核承气汤症啊、哦、一定是热造成的东西。就像如果有一个人他 很喜欢吃，比如说有如果一个女性同胞，她很喜欢吃冷饮，喜欢吃串冰，然后吃到每次月经的时候都很痛，而且月经痛的时候会想要揍人。但是说不定就是一个桃核沉气汤症，但它是寒造成的。虽然他在想揍人的时候，我们说你看这个人肝火多旺啊，是有热，但是那个热可能已经是一个血瘀了之后开始发热的结果。他的病机来讲是不一定是热症的啊，这一件事情我们先知道一下。而我们从前在提到那个少阳区块的时候，有讲到 有引用一个好像是难经的经文吧，在说什么邪气如果结在木原之间哈，然后就会 引发癌症之类的这种凝结成块的东西。那我们那时候引的经文是木原，所以我那时候在上课讲说木穴啊跟这个平原之间，但是其实内经里面大部分讲到这地方是用墨原，就是把磨这个字跟原这个字合在一起讲。我们说原这个字本来是三焦这个地方是元气之别使，所以叫做原，对不对？可是因为古代的这个医典里面把它跟磨这个字放在一起太久了，所以渐渐我们的语感那个圆就慢慢变成一个平原的圆的语感啊。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可能到时候讲到柴胡龙骨牡蛎汤的时候还要再一次来接触这个主题。不过这边呢，他说血结下来之后，皇帝就问岐伯说，那我们要怎么来知道这个病呢，是可不可以用摸的？岐伯说对对对，就是要摸的，就是如果血有瘀的话要用按的。所以桃核沉气汤症，我们如果要帮一个人确诊的话，用复诊是比较适当的。因为有一些其他的看淤血的方法，比如说看舌头啦，比如说把脉啦，把脉的话要把出淤血，我觉得功力可能要蛮高的，所以我们这些把脉不怎么样的人就不要妄想了。然后至于说看舌头有没有瘀斑这件事情，或者是你说身上如果有淤血的话，有一些相关到血的穴道，比如说膝盖旁边的这个血海穴啦，就把一个人膝盖这样手伸过去这样掐一下，或者是背上的膈腧穴啦，这些一定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反应，或者是三阴交之类都会有。问题是你如果按血海膈腧三阴交，或者看舌头有瘀斑，你知道了这个淤血它不一定在小腹啊，就是那些测淤血的其他的穴道类的东西，它是几乎是全身哪里有瘀都会有反应的。可是我们桃核沉气汤要用的比较漂亮，最好是在小腹的淤血，所以到时候张仲景给的桃核沉气汤症里面呢，一个点是关于复诊的点，一个点是关于这个病人的情绪反应。如果以一个经方的框架来看这个方的话，就是他的情志状态跟他的复诊这两个地方可以最精准的抓住桃核沉气汤。当然我们等到了今天的推扩，像发的医案讲义，如果同学回去自己看，可能到现在就今天的话就拿来什么治疗什么月经不通啊，或怎么样，就是很多很多地方都会用到。但是在张仲景的书里头，我想他的这个小心谨慎的这个理由是比较蛮有意义的。因为同样是发疯，这个人发狂，他到底是哪一个汤症，这件事情其实需要做一些思考的。比如说乱讲话，我们说言语，对不对？它也有可能是阳明病的沉气汤症啊，这也可能言语啊。那如果是这个人跟看不到的世界人讲话，就是在他家里面忽然跟一个你不认识的也没有人看得到的人开始聊起天了，那个可能是热入血式的言语，对不对？那同样的，一个人如果精神分裂了，他究竟是桃核沉气汤症，还是柴胡龙骨牡蛎汤症，还是什么什么汤症，那可能我们需要一些帮我们确认的辨证点才分得出来。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发疯都是桃核沉气汤症啊，所以都是需要一些其他的辨证的地方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件事情的。那这件事情我们也晓得一下。而不论这个结在膀胱这一带啊，不能说膀胱，结在小腹这个区块的血是怎么来的，我们都会说，第一个，如果是太阳病的话，它不一定是因为热而结，也有可能是寒而结，这是一点。而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件事的话，就是这个下腹部的淤血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热而结的呢？有，而且 我想也需要跟同学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条文后面有讲啊，当这个人出现桃核承气汤症的时候，他说其外不解者，就是尚未可攻，当先解外。就是你要打淤血，你要先看他感冒好了没，你要先把他感冒医好了才能打淤血，不然的话一打淤血这感冒又内陷，你又不知道变什么怪病了。所以他的开药的先决条件是你要帮这个人把感冒医好了才能够把淤血打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运作模式。可是在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陷阱，因为庄仲景前面讲太阳病热结膀胱，所以等到你真的要帮人开桃核承气汤的时候，你就会想这个人是不是桂枝汤症，是不是麻黄汤症，我们先把他给他吃桂枝汤麻黄汤把他医好了，我们再来开桃核承气汤，我们一般就会这样想，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在临床上遇到状况不是这样，因为实际上因为感冒而变成桃核承气汤症的女患者绝大多数是热入血室变成的，所以她的外症不是太阳而是少阳，这样同学听得懂吗？热入血室是柴胡汤症，对不对？所以桃核承气汤在临床上实际见到的状况往往是这位女性同胞她先形成了这个热入血室的状况，然后热入血室的那个热清不掉，然后变成在子宫那边开始淤起来或怎么样，然后变成桃核承气汤症。所以你要可能要先用小柴胡汤帮他把少阳病清掉，然后再用复诊确认他有这个痛点，那这时候再用桃核承气汤帮他把这个病打下来。那我们来看条文他怎么讲，他说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就是一个人啊，如果他的这个小腹部位有淤血的话，他有可能淤血会自己找出路，所以他如果他有淤血然后他自己就尿血或者是便血，他那个血排出来了，那这样子他那个如狂的那个症状就会平息掉，因为不干净的东西已经拿掉了嘛。可是如果他自己没有能力排除的话，那就可能会一直维持这个如狂的状态。而历代的这个医家哈，对于为什么淤血会发狂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说法，而当他有很多说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人类的科学啊，还不太有办法确实的知道人为什么会发疯，所以很多说法都是一些比较是假设性的。比如说有人会说当人有淤血的时候会有什么什么成分跑出来然后影响到脑的功能，那有人会说这是太阳辅证，所以太阳经有一个分支到人的心，所以太阳经的邪热会扰乱心神。然后呢也有人会说这个桃核承气汤的症在小腹嘛，刚好都是肝经经过的地方，所以它这个热会跑到肝，然后肝烧得太热了，这个人就会产生暴怒等等现象，就是这些说法都有。而我们不能说他错，我们只能说对于人为什么会发疯这件事情，我们到今天可能不是那么清楚是为什么。可是庄仲景的书还不错，就是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如果能够抓到主症框架的话，药医好还是不成问题的，那个为什么不理解就算了。那么我们就来看桃核承气汤两个主症，第一个是它的如狂究竟是什么，第二个是它的这个复诊要怎么做啊？了解这两件事的话，要抓一个比较典型而精确的桃核承气汤症就不会很难了。那至于这个现在很多医生在各种其他地方使用桃核承气汤，那这个我觉得就算不晓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现在对于我自己的读书的话，会觉得比较基本比较骨干的东西要先打好，其他推扩的用法等到以后经验多了自然而然就会明白要怎么用。但是现在如果不乖乖的走这个最根本最骨干的路线的话，好像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吧，我自己是这样想的。这个桃核承气汤症的这个如狂跟后面的发狂，或者跟我们说的言语如见鬼状，在症状上是如何的不同呢？大约是这样子，就是 真的到发狂了啊，这个人就完全丧失了他的理性了，所以他可能会什么唱歌啊，脱衣服啊，爬上屋顶啊，什么就是那种我们认为说很疯的那种行为。但是如狂这件事情，我们在临阵上面所经验到的呢，是跟发狂是有点层级的差别的。就是助教啊，我上课讲过 N 次，说助教要带头睡觉，怎么可以打瞌睡呢？要趴下去睡，听到没有？这个如狂啊，跟发狂的不一样。就如果比如说，如果是庄仲景的文字里面说到这个人发狂了，那发狂的时候，可能他妈妈走到他面前，那个发狂的人会，你要问他说：“这是你妈，你认得吗？”他就说：“不认得。”啊，就是已经基本上跟外界的那种认知能力就断开了。但是如狂的不一样。桃花成气汤症的人哦，如果是往这个精神分裂这方一个方向发展的话，他的如狂是这样子，他见到妈妈还知道他是妈妈，见到爸爸还知道他是爸爸，但是他会见到妈妈的时候说，妈，我今天才忽然知道我是西方瑶池圣母派来地球的特使，从今天起你见到我要跪拜，不能用人类世界的伦常来看待我，就开始讲这种话，就是说自己是神或者什么东西，就他还认得人，但他整个东西有一个怪怪的地方。或者是郝万山教授说的例子，就这个病人是桃花成气汤症，平常认为老师是老师的，然后那病人在家里面就在那边在医院那边叫说，我从前跟那个郝万山交情还不错，今天我生病了他怎么不来看我，就是那种以一个学生的姿态忽然之间变得很狂妄这个样子，就是他并不是一个完全不知道谁是谁的状况，但是他忽然之间会说自己是神或者自己是什么，就是那种这样子程度的不对劲，比较是临床上面看到的桃花成气汤的如狂。那另外一个层次的桃花成气汤的如狂呢，就是他的精神上面的那种在愤怒或者激动的领域的自制力变得很差。比如说这个桃花成气汤的患者要去看医生，医生来帮你把个脉，他开始拍桌子说把什么脉，你到底是不是庸医啊，神经病啊，然后啪个掀桌站起来，就是医生会觉得你神经病啊，看医生把脉不是很正常的事吧，但他忽然之间就会这样子发飙，就是这样子等级的比较是桃花成气汤症。如果我们说桃花成气汤症跟底汤汤症的差别哈，我们用一种比较象征性的讲法，因为真相我也不敢说，就是说如果说有淤血的话，桃花成气汤症的淤血好像那个淤血感觉上好像是还没有完全变成固体，好像还在果冻跟猪血糕之间，然后等到完全变成固体了，那桃核也没办法用了，变成完全变成固体的时候，那个用虫类药什么水蛭啦、盲虫啦之类的东西。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淤血的这个层级上的差别会产生这个如狂跟大发狂的差别。当然临床上面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呀，桃花成气汤打不下来再用底汤汤、哦、通常也会这样想。而这样子的一个如狂的症状，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好像桃花成气汤有一定的重要性呢？就是一般的那种比如说我们说调月经，月经痛我们也常常用四物汤，对不对？它也是个活血的药，这没有错。可是一旦这个人的淤血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那种比较温和的活血药往往不太会有疗效。所以呢，同学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留意到自己在比如说在 MC 来的时候啊，这个会特别容易暴怒，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那如果在那个当下特别容易暴怒的话，那你就要用复诊确认一下，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桃花成气汤症。因为那种时候用桃花成气汤比较打得干净，你用一些那什么四物汤怎么搞来搞去哦，他每个月月经来的时候还在那边发脾气，就是他那个有一些东西好像多少程度的病大概要用到多少力道的药啊，这个地方稍微要知道一下。所以我们大概呢理解一下他的如狂的这个情境之后呢，我们就接下来需要了解的辩证点就是这个他 他的复诊要怎么诊啊。这个桃核承气汤呢，我们一般来讲的复诊，他的这个张仲景的讲法是少腹集结，就是这个人肚子是绷的硬邦邦的，就肚脐以下到骨盘之间这个肚子是绷的硬邦邦的。而我们通常喜欢找的这个淤血点呢，是这个从肚脐开始算啊，我们这样子想，从肚脐往左下方找，那到达骨盘边是还有一段距离的，对不对？那如果要用比较标准的复诊，是让那个人躺平，然后用三个手指头这样子按啊按的，就是桃核承气汤的复诊是肚脐到骨盘这边比较靠骨盘这边的这个左边的小腹哦。如果你按一按，对方会觉得哎呦不要再按，因为他一遇到你的按觉得很痛，那这种感觉的话就可以，就是桃核承气或者是底当汤的这个复诊的这个痛点大概是左边小腹。那么可能有人会说，如果这个人按一按是右边的小腹会痛怎么办？这是这样子，你说这个下腹部的淤血有没有可能淤到右边啊？有啊，所以右边按了痛是桃核承气汤症的人有。不过我们之所以选取左边，可能是中医的一个观念，会觉得反正血分是属于左边的身体嘛，所以不管你淤右边还是淤左边，左边都会有痛点，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思考。而如果右边有痛点的话，变成说这个痛点是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他有淤血在右边，第二个就是他在阑尾炎，就是我们俗称的盲肠炎。那如果按右边，他就可能是说按下去他就算痛，你也一时之间仅凭复诊不能分辨是阑尾炎还是淤血症。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有些医生也没有这么分，因为在临床上面哦，治疗阑尾炎哦，我们常常临床上也可以用某一些，当然这要看主症框了啊。某一些主症框的时候，阑尾炎是可以用大柴胡汤和桃核承气汤的。你想想看嘛，这个里面腐烂的淤住的东西把它排掉嘛，对不对？这本身是一个，然后大柴胡汤又是专门对付肠梗阻的方子，对不对？那阑尾也是要它吐一吐啊，把脏东西吐出来，淤结的东西破掉。所以因为临床上面这个盲肠炎、阑尾炎这个东西也常常用大柴加桃核承气，所以也不能说是完全的犯规。而如果我们在复诊的时候是觉得我的那个压痛点啊，比较不靠骨盘那边，比较靠肚脐旁边，那这样子是什么？比较靠肚脐旁边的，我们一般是把它算作是桂枝茯苓丸症，就是比较靠肚脐旁边的这个地方的下腹部的痛啊，压痛通常就是用到桂枝茯苓丸，还不至于用到桃核承气汤，要有点程度上的差别。所以就是左边的话有比较靠肚脐的桂枝茯苓丸的痛点，跟比较靠骨盘那边的桃核承气的痛点，是左边。那右边的话就是痛的话，就是有时候是分不出到底是淤血还是阑尾炎，是这样子。然后呢还有就是张仲景说的是少腹集结，对不对？所以通常这个人的复诊，如果你要开桃核承气汤，他的肚子大概是要比他正常的时候要硬一些的，或者说比一般平均水平的人类的肚子要紧绷一些的。这个时候开桃核承气汤比较有意义，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先跳开这个如狂的问题啊，因为如果这个人已经如狂，然后左腹有痛点，那就没有什么好争的了，就桃核承气汤下去了。你怕太猛的话，你就开科学中药，反正吃到他拉嘛啊，那拉了之后他那个发疯就会好一点这样子。可是如果这个人他只是 MC 痛，就他说月经来的时候很痛，然后好像有排不顺，有血块什么的，但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淤血症，对不对？但这个月经的病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主症框，比如说什么手脚发冷的话是附子汤，手脚发热的话是温经汤，就是它有其他的主症框。我们今天不谈其他主症框，只是讲到它的这个 以淤血来说的话，那如果你一个人月经痛，而他的这个肚子摸起来啊是整个软摊摊的，就好像整个肚子都没力没力的，那这种的话你通淤血你用头脑神气汤好像太厉害了，这种程度的软绵绵的肚子啊要通淤血就用当归甩老散就好了。那如果你这个人 MC 痛，你按他的肚子，这个左腹啊痛点也是有啦，可是左腹好像没有特别紧绷，就跟一般人的肚子一样，那这样子的话用到桂枝茯苓丸也行了啦。那要比正常的时候硬，然后痛点明显，然后那个人月经的时候跟你讲，我讲月经的时候我就很想揍人很想揍人啊，这样子的时候可能比较能够用桃核承气汤。因为到底来讲桃核承气汤它的主症框并不是月经痛，而是少妇集结跟乳狂，这样子就照张仲景的主症框来看的话会比较好开药。于是呢当这些条件都符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桃核承气汤。当然在临床上面的话，这个坐骨神经痛啊我们也会常常用到桃核承气，基本上就是下半身的淤血类的啊，我们用桃核承气是常有的。还有就是伤科，如果是我们待会讲到桃仁会讨论到的问题，就如果这个人遭到扑打摔车，他的内伤是在胸腔内的，桃核承气汤会比较有用。也就是桃核这味药的作用点